雄伟的金刚山八一军旗红，开天辟地第一回，人民有了子弟兵，从无到有靠水人，伟大的共产党，伟大的毛泽东，伟大的毛泽东。两万五千里万水千山，突破重围去抗日，高举红旗上延安，转危为安靠水人，伟大的共产党，伟大的毛泽东，伟大的毛泽东。侵略者，解放战争的胜利，建立人民新中国，成长壮大靠水人，伟大的共产党，伟大的毛泽东，伟大的毛泽东。万里长江水奔腾向海洋，保卫祖国做栋梁，人民军队忠于党，共产主义定胜利，伟大的共产党，伟大的毛泽东，伟大的毛泽东。